锵锵三人行，诸位好，哎，影子， 哎， 啊，影子今天说咱们不该请王斌老师，该请蔡国庆。今天 是误会， 是伟大，咱们伟大祖国了嘛， 对 吧？ 而且起得好怎么办呢？ 而且是双节，加这还有个中秋节， 那 个国庆中秋，对不对？哎呀，这个时候我倒想打听一下你们的年龄，这个王斌老师可以 没问题，55年。 55年出生的人， 对， 那我是67年，影子愿意 凑79年， 79年，哎呦，真年轻啊！ 我跟马东那样同月同日生，跟慈禧太后一个属相，跟武则天一个血型， 对，真是 强势， 都跟伟人搭一块了。 对， 他跟他唱马丹娜的歌，唱的那真是比马丹娜还马丹娜， 乱真了。 他本来就不是什么好歌手 啊，是吗？ 对， 不如你强。 作为一个人物来说，他肯定是永垂青史了。作为歌手来说，他应该 马当娜永垂青史， 比较狗屁的那个歌手。 好，那咱们为什么打听你的年龄呢？就是说，咱就过几个国庆了。哎，就这方面，我觉得王老师一下就抚今追昔了。 对，我这个应该是最早过国庆的时候，你们都还不在啊。 我 那时候特别小，我记得是60年代。我印象特别深，是因为我妈是当时是那个福州一个鼓楼区的军委书记，她是要忙工作，不能带我。我父亲又是军人，在军营不能出来，那么就是我一阿姨带我到了当时福州市的一个广场。我的印象特别深的是，记忆中就是人山人海，到处都是人。今天留给我的记忆不是人山人海，因为人山人海在今天并不稀罕，王府井大街也人山人海。 是。 我印象最深的，今天在我脑子里能够想象到的是那一张一张质朴而又兴奋的脸，充满了非常纯粹或者说是纯真的微笑。 哎，借你这个脸，我给你看几张照片，咱们来看看啊。就是说，其实读解不同时代人的面孔啊，很有意思。 对对对， 这是1954年铁路职工的游行方阵。这都是国庆啊。这是1955年国庆，这是四川医学院的游行队伍。这个呢是1957年，你看见面孔，女共青团员，朝气蓬勃。哎，你还真的是，你说人吧，但是这种神情你就难，你现在见不到。然后1958年，这成都拖拉机厂的游行队伍。 这个时候我就在想，就那个时候为什么有那么一张脸？那张脸从此以后几乎就消失了，就你很难再看到那张脸。我想只有一个解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于1949年。那么这个到了60年代，那个时候还没这个，我想是60年还是50年代，我现在忘了，估计是60年。那个时候人对这个祖国、对民族、对中国共产党或者对整个社会是充满了理想主义的那种期盼和朝气的，就是他那个热情是极其由衷的。而就那个时候是那个时候社会主义制度下，所有东西都平均分配，大家就没有今天的这个利益之争，所以你看了透出的目光啊。它都是干净的，人是很干净的。刚才我看的照片也都是很干净的。 您的意思就是均贫富了，大家的眼神就都干净了。 今天再看人眼神好像不太一样，今天再看人的眼神都不太一样，都藏点什么内容？ 藏着点什么内容？ 对对，藏点什么内容？ 哎，影子的眼睛还是干净的。 对对对，我近视眼儿，所以 看不大清， 就瞪着啊，比较有戏份。 哎，你过过国庆，我老觉得你不定哪个国家的人呢。 没有，我过过国庆，而且我跟那个王斌老师那样的高干子弟不一样。你是福州的高干子弟，不一样，我就是平民家的。但是我的这个小时候经历比较特殊，因为我在这个少年宫，在小伙伴艺术团，就是说待了10年，所以每逢你说这样的，尤其是国庆，那比新年这些传统节日，那时候还不是特别的提倡这个传统节日要怎么样子大鸣大放的。 国庆是个大庆， 因为是祖国的生日，我们老唱，我们那一天一定是一个最隆重的演出，而穿上最好的给我们定制的衣服，脸上搓着两块就猴屁股一样的那个东西， 高粱红， 对，到上海的外滩，簇拥在。党和国家不是，也就一些市，没有这么高的规格，就是市委的。 在区委、区政府。 对对对，市委 怎么办？ 不要把我看病了，对，我们还是可以接近高干的。 如果那时候有程良宇的话，他可能就在你的身边了。 哎，那时候还没有，对对，那时候还没有啊然后就簇拥在那里唱的歌是这个：今天是你的生日， 我的中国。 哦，知道有这个概念，10月1号是中国的生日。 所以王老师，你看哈，我怎么觉得？你说你是50年代的，你看我正好就是67年，60年代的，我67年出生啊。你知道我这文涛是什么意思吗？ 文工武卫的， 我爸爸起名叫文化大革命的滚滚波涛，简称文涛。 那时候我们那班长干脆就叫文革，你现在一查我们这岁数的一大帮李文革、张文涛什么的， 都跟革命有关系， 都跟革命有关系，你知道吗？就是你看，为什么我讲老实话，我对国庆没有记忆。我刚才听你说，我就搜索库场，哦，国庆怎么过来？没有什么记忆。我唯一有记忆的就是，那年粉碎四人帮，粉碎四人帮这不是也过国庆吗？ 对， 那个时候干什么？是以政治为主题的，就粉碎四人帮，让我这个喊口号。所以到后来啊，我就很有感想。我不知道是不是六十年代的人都这样，但是我在我的很多同班同学身上会感觉到，你像你王斌，你我一看你是有热血的，你们这种人呢、啊，心中有种理想主义的东西， 有种澎湃，有澎湃。 我你看我们这个是差了十年，我们的生活经验呢、啊，让我觉得其实可以说有点虚无主义，或者说有点怀疑主义，或者说有点冷眼看世界。为什么？因为啊，你至少还热血沸腾过。而我们从一开始讲老实话，老师说我嗓子好，说你喊口号，我今天喊我打倒邓小平，你知道吗？明天就喊反击，就是反击又请方向峰，过两天我又喊四人帮，这些我懂。所以我在写一篇文章，我说这个北岛老师有诗曰啊，说我不相信，我说至于那个时候的我呢，连不相信都不相信，因为我不可能对一个不理解不懂的，我们受到的这个影响就是这个。然后你看我们逐渐长大，马上商业大潮就来了，他基本懂事人开始成熟的时候，商业大潮来了。然后呢，我会觉得你这个是干什么？比如说像刚才说这些游行阅兵，我看到的新闻是那个哪儿，安徽还是哪儿，那贪官他当了个县长，他就要全县 对对对 游行 阅兵， 全县大阅兵都不上班，各个局里都过游行去庆祝我， 在那挥手 庆祝我当书记当县长。我看到的是，就是说你明白我这意思吗？我这一路人是他的所见所闻决定的呀。 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就是的确国庆今天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它就是一个放假的概念。所以我就老在想，就是为什么国庆的概念开始在淡漠，或者说它正在消失，就国庆二字的概念，不是说假期的概念。刚才文涛说的这个很对，就是因为自从1949年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我相信当时的一直延续下来，估计有10年的时间里，那个时候的当事人就是跟着我们党一块打天下，还有我们普通老百姓衷心的拥护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中国共产党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他处处为了人民的利益，人民觉得党真是我的父母。所以那个时候的国庆，我相信每一个人是由衷的觉得这是祖国，今天是我们的生日。可是今天是因为政治上的翻云覆雨，一天到晚一下这打倒这个，一下打倒那个，所有的人发现国庆这个，因为是1949年画了个时间段，它就变成了国庆变成的是一个政治概念。但是国庆这个概念里，它悄然的把一个最重要的概念给掩盖了，是什么概念？民主。因为1949年是一个时间段，国庆是个时间段，当你宣布国庆10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个国家的概念的时候，你就把以前的那段历史你无形中给切断了。因为过去皇帝的概念，蒋介石的概念，只有到了我们的概念才是伟大光荣正确的概念 啊。 民族啊，这个炎黄子孙，这个民族是上下5000年呢，这个概念如果疏导在我们的血液中，我想当我们为这个民族举行一个生日来欢庆我们的民族的大寿的时候，你想想看，我们的心，我们的血液会流淌的什么东西呢？ 刚才王老师说的这个几个不同的概念，因为我小时候的对国庆的这个印象，除了就是得脸得擦红，穿上最好的那套丝绒的演出服以外，丝绒的，不是平绒的，丝绒的，去这个外滩看焰火，簇拥在首长的身边最后照一张相以外，这个我自己，我试问有多少中国人在过这国庆七天乐的时候想到过这个国的概念？这个文化的这个东西对我很熟悉啊，上下5000年，但是这个国的概念说实话没有太深的印在我的这个心灵里边，特别是我是一个上海人，上海人总觉得自己跟中国的关系不是那么大， 感觉上海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他是两个眼睛往外看。 顺便插一句，我有一个朋友是搞电影叫 Peter， 行动电影的叫 Peter， 他说中国这个中华民族啊，其实还 还应该扫设立的一个民族，嗯，是上海民族。 对对， 上海民族， 对，这个民族很特殊。 对对对， 他说上海这个民族非常特殊。 罗毅吧，你说的？ 啊，罗毅，罗毅， 那个人是， 对 对对，这个他很敏锐啊， 很敏锐。 但是我知道了，我出国以后，我有一件事，一开始也没有什么，有我记得是一个九月份，有一对夫妇问了我一句话，可把我就是说惊着了。 中国人还是外国人？ 外国人，一对老夫妇。他那个老先生在园子里边除草，看到我在远远的走过来，他问我，他说：“你知道我们昨天晚上两个人争了一夜，跟我老伴儿，我们两个人都不是特别有地理概念的，你知道，在博览群书、万宝全书缺个角，地理方面差一点。我们俩争了一夜，什么问题？就是你的那个上海啊，旁边的国家呀，是柬埔寨还是老挝？”我说你说什么？我才突然意识到，一个人要被人正视你的国籍是多么的重要。于是过两天就是10月1号了。你知道在美国，在加州有一个华人都要去的一个超市叫九九大华，据说前两天有人在那里看到了王菲。 哦，是吗？ 哎，对，到那边没跑，因为中国的东西很少，你天后得跟我们这些平民在一个。过了一脚马勺。 你为什么这么说？你对王菲多么深仇大恨吗？ 没有，因为我以她为目标，以她为榜样，对， 以她为目标， 早日成名。 对， 然后到这个九九大华附近，正好是聚着会有一个个小的，有小西贡、小台北、小什么的，所有的到双十节10月10号的时候，所有的台湾人都要打那个。旗出来的，但是你显见五星红，你除了我们的领事馆、我们的驻外机构，我觉得我是在我那条街的方圆的这个左右的10条街里面第一个去打了一面五星红旗，别人不认，说这个是什么东西，搞了一面红的东西是为什么？是要准备开始斗牛吗？我不，我说这个是我的国旗，你是哪国人？我中国人，中国人 PR China。这才 中国也斗牛吗？ 对对，从此以后，在我们那个街区，至少觉得中国人是我这个长相的，并不是好莱坞电影那个长相的。 行，影子也帮我们在外边竖了一面旗，咱们去一下广告，王老师， 我可不可以当人大代表 了？哎，那没问题，编外的，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这个事儿啊，我这也只有我祖国国庆之际哈。我跟你讲，王老师，我这个国家所谓真的国家民族意识哈，是这两年才有的。我觉得我现在好像在创造我自己的过去。因为就是按我刚才跟你讲的，就我们这一代，就我从小的所见所闻，让我可以达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极致啊？我跟你讲，就是说我过去骨子里甚至都会认为什么，中国有什么了不起？中国就所谓那种世界主义者，我过去还跟私下里跟朋友讲，我说地球村嘛，各民族都一样嘛，我只不过偶然生到了中国，你这民族你有什么特别了不得的？甚至我就觉得啊，各个大家都自主吧，是这么一种想法。你知道我这个弯儿啊，是这两年讲老实话，是因为做凤凰的节目，比如让我做抗日战争，让我做民国的历史，让我做让看很多这些学者，然后慢慢我重捡回。我是这样的，重捡回国家民族意识， 比如说， 对，我就认为，哎呀，不能像原来那么想，在当今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上，人类还没达到共产主义那水平，不能讲什么世界主义，因为你这个民族不能自存。也比如说，我看了八国联军，我知道你就灭亡了，你就被人家这个瓜分了。好比说，我又听见有些70、80岁的老学者说你呀、啊，什么说不讲民族，不讲国家。你我小时候，他说你在北京城里，你见到过日本兵骑着大马从你面前走过，我们一路逃难。他说你要知道这个，你多少会感谢一下毛泽东。这甭管他叫别的什么，但至少嘛，他不受欺负了。这个东西我发现在一些海外老华侨的心里啊，这个很重。所以你看，我这个67年出生的人，我是这么慢慢，我现在理性上觉得，好像人是应该爱国的，是应该。爱民族的，要不然就像你说的，你去人家外国，人家也瞧不起你，你哪来的呀？各种机会都贬低你，是吧？ 我觉得连你的国旗他都不认识。 哎， 特别是有海外经历的人，所谓的这个海，我是海归嘛，还带 海归，你是归啊， 带嘛带。 带你没带，你还活？你还活 哦，对，我做三人行，现在有收入了，对，海归了。 这 是海归，就有海归派的这些人，可能就是说他如果自己有一些经常有一些自省，三日。 行武身的这就有一点自觉意识的话， 国台办给王老师打电话了啊！ 你怎么可以把手机？ 这叫自然而然吧，这没问题。听吧，是太太吹了吗？啊， 是张导演 回家吃饭。 对，张导演问个好。哎， 这张导演来接接。 女演员，女演员 说哪儿去了？ 对，这个有这个海外经历的人，他我一开始我说了，我们把这个政权、这个国家和这个文化是割裂来看了。慢慢的，我觉得可能有了你那样的海外生活的经验以后，你往往就像很多老华侨，他会把祖国和这个中华文化它会拧在一起，我自己慢慢的就变成了这种人。哎，我回国有一年的国庆，我是欧美同学会嘛，发到了一本杂志，这个是一个他们的会刊，前面有99个人，99篇文章，豪言壮语，为了祖国母亲一定要为五星红旗添彩，你知道吧？拿我们在美国或者说欧美学习的一些先进知识。到了第100篇的时候，我看到了你知道我崇拜的那个人，这个林丹青。陈丹青， 陈丹青是崇拜吗？这还崇拜？姓都不知道，你还讲崇拜？对， 陈丹青， 我崇拜的人， 上海人，上海族的， 上海族的，对，这也找补不回来了。 对，他的一篇文章， 林丹青， 他说我们当今的海归派应该就是说面对这个国家的时候。面对这个文化的时候，他第一次提出国家和文化的，我们应该感到羞耻，感到羞耻。我们回想到老一代的这个老一辈的这个海归派，胡适啊等等，钱钟书啊，他们对中国这个国家这个文化做出怎么样的贡献？而我们现在除了就是所谓的成功的海归，捞钱再捞钱，就在那里做这些事情啊。他说我们应该感到羞愧，海归派何骄傲之有啊？我看了以后，我第一次就觉得对这个文化的责任，对这个国家的这个责任。第一次把这两个概念拧在了一起。 你刚才讲的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概念，就是你刚才无意中很感性的说出来，就是你比如说我们在国内刚才讲了国庆的概念，对我们来说是个放假的概念，可是你在国外作为一个海外的游子，你刚才讲的是国家举行国庆的那一瞬间或者那一刻，你会把国家和民族、祖国和文化你融在一块儿，哎，你突然对这个拥有这么一个国家，你心里有一种自豪感。就是你觉得作为一个国家的一员，我中华民族的子孙，我有自豪感。就是为什么在国内的我们这批人，国庆对我们来说仅仅是一个假期，在你们那突然能唤起你们这些游子对祖国的那种眷恋之情，什么原因造成的？我想这个原因只有一点，因为在祖国你会经常的面对着很多现实生活中的困难，你哪怕不口出这种脏话，你也会有腹诽，就你肚子里你可能也会骂两句。 对， 因此呢，这个祖国这个概念呢，因为它有很多东西不公平，于是你就降低了对这个国家的这份爱，你就无形中降低了。你举行生日就举行吧，我只要那几天假期我出去玩。你们不一样，为什么你们不一样？因为你们是对，你们是隔岸观火，所有发到你们那期的消息，都这几年的消息，我相信都是蒸蒸日上。我这次到美国去，我有突出的感觉，中国真的是站起来了。美国人是真的对中国发生的一切寄予了巨大的热情和好奇 和恐惧吗？ 恐惧现在还谈不上，虽然他们在散布什么这中国恐惧论，还谈不上。就但是他对你很好奇，就是一个他们过去根本不在意，就是扎着大辫子的中国人，这种概念突然间，他不但不是没有辫子，而且他们是跟他们中国人是跟我他们是一样，生在一个现代化的都市里， 对， 而且能够穿了跟他们一样的服装， 说 跟他们一样 的 文明语言， 补钙充沛， 这他们对他们概念是完全是不一样 的。还你说的这个，我倒让我感觉到，我在北京这段时间哈，我老有一个发现哈，的确是距离产生。我认识的咱们内地的知识分子，往往就是你说的满腹牢骚，对现实不满。因为他说的都是实实在在的，黑暗是吧？贪官 对 啊，这个全权结合，到处人骗人，这个道德崩溃，全是不满，对吧？但是呢，在北京见到的台湾的和香港的知识分子，几乎无一例外的非常乐观，说大陆现在不得了啊！你们什么20年呢？就是别的国家200年呢？这是我们过去从来没看到的，这蒸蒸日上啊！你们这些问题啊，都是这个发展过程原始积累出现的问题，这早晚会好的。你得看到这强大了。你看我接触的这两种都很真实，应该。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看我再继续说，我在美国最让我感动的是，我在新泽西，我在新泽西住了几天，我有几个朋友在那是也是唱歌的，他们是中国人，在那弄了一个歌合唱团，每一个周末分别住得很远，美国那个地方真是没有汽车，你根本没法生活， 是是， 住得非常远的地方，每一个周末他们集中在一个人的家里，一个别墅，干什么呢？唱歌。那一天我去，很多很多人都是中国人，唱的是这个月亮不是月亮弯弯吧，还叫什么 月儿弯弯照九州， 不是 吉祥欢乐， 不是吉祥欢乐， 带有思乡情绪的， 对。 当他们的歌声一起来，你知道他们都不是职业歌手，我完全是去玩，我也没把他当回事儿。当他们的歌声响起的时候，有一个教唱歌的，我那朋友是给指挥，是教他们唱歌。响起的时候，我浑身突然间，我那个血就蹭了一下，就到脑袋上去了。 没错，你是那样的，你是那样的。 哎，我当时就不说话了，我就整个人就 起鸡皮疙瘩吧， 对， 没错。我跟你说，你讲这个陈丹青，我还觉得林先生是吧？就是你们这代人呐，还真是有意思。他比如我看他写一东西，他说去美国，很。也某种程度上是很悲哀的，人家唱歌，但有时候人高兴了爱抒情，总是爱随口歌之不足咏之嘛，唱嘛。但是他可能他一唱，他要唱出来五星红旗迎风飘呀，他不会唱别的。 对， 就像现在的年轻人，他要到哪儿想唱歌，也许他可唱个孙燕姿的，唱个周杰伦的。你像你们这一辈人，你们想要抒情的时候，即便你说不想要这种影响，但是没办法，就这歌曲 骨子里有这种东西。 对，一定是那三首《五星红旗》《大刀向鬼子的头上砍去》以及《社会主义药》，一定是三首。我多次参加各种华人聚会， 对， 一定是三首。 那他们那天唱的，就我讲的是《月儿弯弯》。最重要，你知道我感受是什么呢？就他们的嗓子并不，因为他们都是干其他工作的，但是呢，我想他们是为了有机会跟华人聚在一块进行一个交流，因为在美国大家各个生活，谁也不管谁，都多少是自家的门前雪，别人的事都不管，他们有了机会聚在一块。最重要是在这个歌声中我听到了，虽然他们不专业，他们不职业，但是他们真，就他们心里有一个东西要表达。